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 现在是晚上十点，你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v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 北京 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Live Show， 周末晚上十点。 还有什么比在周六晚上十点零二分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电影音乐，然后聊一聊电影当中出现的桥段，好好的让自己放松，更美好的事情呢？欢迎光临九七四大秀，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见好久没有见到的一群老朋友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曹亮。 哎，都不用说你们的组合的名字了吗？上来就直接介绍自己吗？啊， 大家晚上好。 还是说你们组合已经没有了？ 没有没有。虽然疫情期间演出不是特别多，但是一直也持续在演。大家晚上好，我们是烟雨室内乐木管五重奏，我是曹亮。 请问这个烟雨室内乐木管五重奏，你们是不是经常很少提这个名字？ 我们其实在演出的时候还是会提的，但是可能我们私下里就很少会说这个称呼，一般都是由主持人来提。 哦，这就是演奏跟这个如果是组合的差别哈。通常组合的话上来都会气势轩昂的说，大家好，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组合，然后我是谁谁，我是谁谁，你们都不会说这样的一个开场。 对，我可能我们习惯了，我们说我们是木管五重奏，有的时候会这么说，然后那个其实提醒了，对，我们应该多说一下烟雨。 你们是习惯优雅的。好，曹亮完之后那你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单簧管演奏员杨新南。 杨新南，然后剩下的我们继续来。 大家好，我是长笛演奏员夏一梅。 欢迎。夏一梅说：“都怪这个疫情，让我最近又胖了不少。而且我专门是过来呢，把话筒递走了以后，然后再说这样的话，不给他反驳的机会。来， 大家好，我是巴松演奏员周博。 你要替他反驳一下吗？” 啊，他其实瘦了。 你说的很没有底气，我跟你说。女孩子听到你这样说的话，会觉得反而更加受伤。来，旁边另外一位。 大家好，我是圆号演奏员庆格乐泰。 庆格乐泰，你的肚子是变得更圆一点了吗？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 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吗？ 有一点吧，反正 少赖到疫情头上了。哎， 活动量少了，完了吃的多了就。演出就肯定就是，尤其前段时间又是一个大的规模的一个 到来 一个，对对 对， 所以这个不工作再加上肯定就胖了。 我得换一个音乐，要换一个伤感一点的音乐，然后再讲述这一段话更加合适。所以因为疫情的原因，2021年你们的演出其实也确实变少了一些，是吗？ 对，确实是。因为 怎么说呢，也是保证这个观众朋友们的安全，因为尤其是那种进剧场的演出，包括一些网络上的演出啊，然后包括一些这种直播性质的演出什么的，实际上是还是可以的，就是是有一定数量的演出的，但是进剧场的演出就比较少了，相对来说。 我刚想说这个，因为演奏嘛，如果演出变少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纰漏。结果你们反而在线上还做了一些直播哈。 对的，对的，确实是的，因为这个。我们有一句行话嘛，说一天不练自己知道，然后两天不练朋友知道，然后三天不练大家就全都知道了。 哎，今天晚上我们也是很难得的把他们请来，然后再度的跟大家带来一场很好听然后很美妙又是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电影当中的画面感和自己在看电影当中的那个阶段的自己的回忆感的一个夜晚。也是第10届北京青年公益音乐会最后一场室内乐，我们今天跟974 Live Show 我们的联名演出也正式的开始，邀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跟我们互动。请问第一首作品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 我们为大家带来第一首作品呢，是《闻香识女人》这部电影中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插曲《一步之遥》。 嗯，《一步之遥》在后来的很多作品当中都有出现过， 对，不只是这一部作品，但是可能大家更多的是因为这个曲子，然后或者说是这部电影， 嗯哼， 然后说更对这个旋律就印象更深刻了。 OK， 我们在这一段讲述过程当中一直在放的这个音乐也是《一步之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现场演奏版本的，有请烟雨室内乐团木管五重奏的五位演奏家。 这是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现场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作品，这首作品呢也是非常熟悉的《一步之遥》。前面我们在演之前也跟大家简单说过，是出自电影《闻香识女人》，或者说很多 朋友在一开始的时候接触到这个音乐，可能是由于这一部电影，但是在这首作品在后面的很多电影当中都有出现过，比如说这个辛德勒名单当中也有体现过，然后包括在杜娜拉升职记当中，好像黄立行和莫文蔚有一段跳舞的时候也是用了这个曲子。 是是， 在文香识女人当中，好像是双眼失明的退休上校在纽约的一家高级餐馆和一个非常优雅的女士，他们在交谈和跳舞的时候就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曲子。 对，然后当时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电影中好像那个女子刚开始好像对这个电影就对这个舞蹈好像还不是特别敢跳，但是随着这个主人公，然后这种带动，这种音乐的律动，然后就慢慢的就越跳越好，越跳越好，然后在这个乐曲最高潮的地方突然间就停止了，然后就给大家一种意犹未尽的这种感觉。 你们为什么会选择《一步之遥》作为我们今天演出的第一首作品啊？ 想尝试一下吧，因为这个曲子其实有电影里面应该是弦乐版本的，对，所以还挺想说看看那个木管的话演出来是什么效果。 不懂就问，因为我完全是这个器乐方面的小白。那请问这样的弦乐的内容用木管的形式去演，它的难度系数有多少？如果按五颗星来算的话， 几颗星呢，曹老师？ 六颗星吧。 这么难啊？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从乐器的本质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哈，因为弦乐器它演奏那种流畅的音乐性比较强的那种的这种大线条的这种乐句，比本身是要比管乐器要强的，然后我们要演奏出来很非常非常连的这种效果，让大家听着非常流畅，音乐性非常强，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呀也都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听到就是弦乐版的，弦乐版的它的那个一气呵成度是真的非常美妙的。但是你刚才这样讲完以后，我再回想的话，你们刚才那个版本也没有让我们感受到好像有断啊，或者是不是那么从容的一个感觉。 因为我们都是职业的嘛， 所以你就说它是六颗星，因为它已经超过五颗星的难度了。你要把这个连接的这个停顿感给它消失掉，会让大家感受不到。 是因为如果你问我说我现在觉得哪个版本好听的话，我还是觉得弦乐的版本好听。 哦，这不会为自己的乐团打 call 啊！ 我真的是觉得弦乐的版本是很好听的，但是呢，我们要就是尽量去做到那个感觉。我们这是一个尝试，然后我们尝试用木管五重奏的形式，然后来诠释这个作品，然后我们也觉得还是挺高兴的，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 然后再看我们视频直播，比如抖音还有聊天室的很多朋友说 Tango。觉得 Tango 非常的有吸引力，然后觉得很洋气。哎，用木管五重奏的方式演 Tango 这个尝试本身是有难度的吗？ 对，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Tango 其实本来它是一个舞蹈嘛，对吧？ Tango 本来是一个双人舞嘛，然后它实际上后来慢慢发展成这种可以用器乐然后来演奏的这么一种，可以说流派吧，可以说这么一种形式吧，形成这么一种演奏的这么一种形式。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我们平时接触古典作品还是比较多，然后呢，因为 Tango 它的节奏性，它和这个一些节拍啊、一些重音啊，它和古典的这些作品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 它的张力更加强和更突出啊。 对对对对，你像 Tango 嘛，它是那种可以跳舞的那种， 对， 这种音乐嘛。对对，是的。 然后用木管的形式，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这五种乐器的结合，所以它的可行性才是有？因为我们有轻盈的，然后有相对笨一点，所以它的整个结合它其实是一个很美妙的。但是我刚才用一个相对笨一点的，有些人会不会生气？ 比如那个中坐在中间的那个哈 ，C 位小哥哥， 这是你说的？哎， 我看到他的表情， 但笨笨的很可爱，很好听啊，巴松啊， 对的对的，确实是，对，整体最后的效果还是可以的，我觉得还可以。 也是跟这个一个组合有关系。然后回到这首曲子当中，《一步之遥》这个作品呢，也是非常著名的卡洛斯·葛代尔的作品。然后这位他的著名的程度怎么样来形容呢？你们二位谁来介绍一下？ 杨老师吧， 他也是第一人。 对，他也是第一人，就是有名到就是这个曲子，可能很多人会为了这个曲子去看这个电影。我就是其中一个。我当时就因为听了这个音乐，觉得太好听了，我一定要去搜这个电影。 因为提到 Tango， 大家会想到皮亚佐拉，第一时间会想到他，他是第一人。 对。 但是为什么这个格罗斯他也是第一人呢？ 他们其实都是风格会有一点点，就是风格肯定都是那种 Tango 的很著名的那种节奏，重音在后面。 然后或者就是像您说的是大线条啊那种很有张力的那种，但是像一步之遥可能更倾向于电影的这个歌曲， 嗯， 然后它会更有情节化，然后会更就是非常有代入感，然后会更好的去渲染这个电影的色彩。但是像这个自由探戈皮亚佐拉这种的呢，会让我们觉得就是它其实会有更多的古典因素在里面， 嗯， 因为它加入了更多的这个器乐。 是，我再用更加通俗一点的话来尝试性的让大家理解一下哈，比如说卡洛斯·葛达尔，他其实更相当于是把这个 Tango 这样的一个民间音乐推向了纽约啊、巴黎啊这样的当时啊非常厉害的上流社会国际舞台的第一人，而相对而言，皮亚佐拉他更是把这样的一个民间音乐推向一个更大的剧院舞台啊，或者是一个更广阔的一个编配的一个形式的第一人。 是的，是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带来皮亚佐拉的作品。大家考一考耳力哈，看有没有朋友能够猜出来接下来我们带来的这个作品叫什么名字，又是出自哪一部电影当中。可能有那么一点点难度，所以是考耳力的时候。三个平台都可以看我们直播，也都可以把这个答案发送上来，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一边猜一猜。以下我们继续有请五位演奏家。 Thank you. 怎么样，这首作品刚才也说到了会有难度，因为它出自的电影，这部电影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看过，所以它的难度系数我觉得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影视音乐作品当中的，按照刚才曹亮老师的话说的话，这首作品应该算是六颗星的一个难度了。 啊，这个得有七颗星。 OK， 小猪毛毛说没听出来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反正是好听。然后依依说，我感觉像《八一老爷巴黎夜游记》。在看抖音的一鼓作气说到自由 Tango。 对的，没错，嗯、对， 这首作品是皮亚佐拉为电影《探戈客》所做的主题曲，而这首作品还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非常非常的重要，它可以说是皮亚佐拉的一个代表作。因为皮亚佐拉他本身就是属于阿根廷的这个国宝级的这个作曲家， 是 他把这个探戈哈，把这个古典啊、爵士啊融合在一起，他创立了这么一个可以说是新探戈的这么一种乐派。 然后这个曲子也是让 Tango 走上世界舞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曲子。 对，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就这一首作品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编制啊，来表现它。比如说包括这个马友友先生啊，然后他也曾经给他改编成了这种大提琴的这种独奏作品，然后还有很多的编制，然后用到了这种手风琴啊什么的，非常非常的好听。 甚至我之前有看过一种说法，说这首作品也被称为当时叫新 Tango 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然后由他开启了一个新 Tango 的一个时代。 对的，确实是这样的。对， 然后再看我们聊天室，再看我们节目的聊天室的朋友说啊，提到 Tango 就会想到 Tango 就是躺着躺着走，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到手，想到那个小品当中，也是有趣的啊。然后又抖音的一鼓作气说，我只想弱弱的说一句，圆号是铜管乐器。 对的，没错，圆号这个乐器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这个木管五重奏组里面，然后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吧。一会儿我们随着我们演奏，还是我现在就要 你看你啊，你为什么想放到一会儿再讲？ 可以的，没问题。 对， 圆号是这样的，因为在直播间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他们可能能看到视频哈，能够看到，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其他的四种乐器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木管乐器， 是 对，长笛啊、单簧管啊、双簧管，然后还有巴松啊，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木管乐器。然后圆号呢，它从这个外观看起来它就是一个铜管乐器，但是呢，因为我们这四种乐器，因为大家可能有些的观众哈，可能看过这种小编制这种组合的这种音乐会，比如说像弦乐四重奏啊，像铜管五重奏啊，大家可能能发现一点哈，像弦乐重奏呢，它的乐器基本上都是就是长得基本上是一样的，对吗？它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几种乐器，它就大小号大家可能看起来不一样，它的发音方式是一样的，都是用琴弓去摩擦琴弦来发音的。然后铜管乐器呢，它基本上呢也都是用一样的材质啊，然后呢它是先震动嘴唇带动号嘴，然后再带动这个号身来震动的，它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木管组的这几种乐器呢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长得也不一样，然后大家拿的姿势呢也不一样， 是， 然后发这个声音呢也不一样，所以呢这四种乐器的声音想给它融在一起是非常难的。曾经就有作曲家呢，然后给我们这几种乐器写过一些重奏的作品， 以失败告终吗？ 当然也有一些成功的一些作品，但是 也有一些。 总的来说呢，它的声音可能没有那么的融。这个时候呢，圆号就出现了。圆号，因为圆号这种乐器呢，圆号它又叫法国号，然后它最早的名称是叫做猎号，猎号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打猎的猎嘛。它最早是一个圈儿，一个圆圈型的，然后挂在身上，然后是用来打猎的时候传递信号用的。 影视作品当中经常会看到那个欧洲的皇室要出去打猎的时候，然后有个人就开始吹了。 对对对，会有那个号角嘛。 是。 然后呢，它的这个声音的包容性非常强，就是说可以说不夸张的说，它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种声音进行合作，你不会觉得说它就是不融，觉得说有一种违和感哈，或者觉得它不好听。 你当你在讲这段时候，庆格勒他默默的把头就扬了起来，那个骄傲的神情啊，掩饰都掩饰不住， 嘴角上扬哈。 对, 对对对。然后呢，有了圆号的加入呢，这样的话给我们的声音进行一个中和，这样的话大家听到的声音是比较圆润的。所以呢，现在目前圆号也是作为这个木管五重奏的标准的编制的一员。 他作为编外人员，其实成了这个你们组合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个圆化器，圆润，哎， 叫就叫润滑剂， 润滑剂，对，然后它还是万金油，然后它铜管五重奏也有它，木管五重奏也有它，然后它在乐团里开的工资还很高。 好了，你看他骄傲的程度，除了那个工资的那帮时间在摇头。一会儿再问他本人。 好的， 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快速再给大家带来这首作品。这首作品我觉得真的是比尔利的时候了，真的是难度系数，我觉得是 0.5 颗星吧。来看谁三个平台上第一个能够猜出来作品名。有请我们的烟雨室内乐团五位演奏家。啊，但是跟这个影视歌曲没关系啊，是唯一一首跟影视歌曲没关系的一首作品。来。150%的送分题，先公布一下哪些朋友第一个答对的哈。在聊天室的洛凡依晨、口金 FM， 还有山外有山都第一时间答对是 Mojito。 稍等，我们马上回来分享。 声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儿的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不完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着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艾玛。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哦，瞬间那个冬季感就没有了。但是呢，直播间有暖气的原因，本来也没有冬季感。来吧，欢迎各位来到想象当中的夏季或者是海边这样的一个味道的感觉。10:30，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今天跟大家一起享受电影音乐盛宴的泽华。除了刚才这首作品哈，刚才休息的间隙我们还是没有说完，在抖音当中第一个答对的是一鼓作气和幻花铃，都是说到是 Mojito。然后有朋友说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木管五重奏版的 Mojito， 感觉像是古典版的一个 Mojito 的一个味道。洛凡一晨说，充分说明了经典呈现方式和后现代流行都是艺术一脉流通，毫无违和，更添了特别的回味感。我们在猜这个题之前呢，有说对于我们听的人而言，那个猜的系数大概是0.5颗星。那这首作品对于你们演的话，它的难度系数大概会有几颗星呢？ 这个能有个2颗到3颗的左右。 哦，所以它是简单一点的哈，用木管的形式来呈现。 对，它这个不是我反正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的难，这个还可以。对，因为大家也能听到哈，就是它我们作为这个木管重奏来说，因为我们的人数比较少，我们一共5个人，所以呢，你想把中间做得非常丰富的话，可能大家能听到哈，没有那个乐队版的那个那么丰富哈， 少一点节奏感的一点东西。 对，所以我们要给他演奏的还是基本上要有那个味道。 对， 但是整体的难度来说不是特别高。 是，刚才在休息间隙呢，他们说如果我要有个沙锤，我可以跟着一起打一打的话， 可以帮我们助演一下。 对，那个草裙舞的味道会更加的到位。 对。 然后也有人说，好，我虽然对于这首作品不了解，但是我对于 Mojito 的一个调配比较了解哈。我们又把目光默默的放向了 C 位。哎，你们三位也说说话好不好？变成是这两位的一个主场嘞。妈呀，他直接就是放我们的这个巴松演奏家周博老师直接就把手举起来拒绝。 对，特别残忍的拒绝了。 我就是周博老师和那个庆哥老师都是属于那种人狠话不多，就是 哪里狠了、啊、他庆哥老师明明每次表情是最丰富的。 那 庆哥老师，我说啥呀？ 对，我也不大家好。 古典演奏家的可爱之处，跟大家说，大家刚看我们直播的话也能感觉得到。有朋友在问啊，凯凯北京说，请问没有指挥，你们是做到怎么样可以做到这样的整齐划一的？ 如果说还是就是说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就是能够看到我们是做成一个 U 字形，就是因为我们这种重奏形式它是没有指挥嘛，然后如果说我们要是比如说我们在正式的演出里，如果说我们要是排成一字形然后都面向观众的话，我们就互相看不到对方了，所以我们是要摆成一个 U 字形，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呢音响的效果也能够保证更拢更聚，然后再一个呢我们互相能看到对方，比如说包括我们的起我们的收，然后我们做的音乐处理，然后保证整齐，这样的话我们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 这个眼神交流的默契感也是跟你们这么多年一起来做这个组合是有关系的哈。 对的，因为 不是有经验的演奏家在一起就会有这种默契感的。 对，你不是说比如说所有专业的人哈，你给他凑在一起然后演奏的话，然后他当然可能他在技术上，对，也分人，如果说比如说他在技术上很出色啊，然后呢就每个人技术都很出色，然后他可能也不会错，可能也不会说去怎么样，但是呢就是他少了一些默契，就是 少一些那种圆润感。 对，圆润感。对， 好，对，我们说到 Mojito 这首歌曲的 猜题的难度是0.5颗星的话，接下来这首作品的猜题的难度我觉得可能会有点代沟了，对吧？要是代沟以内的呢，可能这个系数就是0.5颗星，代沟以外的呢，可能就会觉得是6颗星啊、7颗星啊都是有可能。所以接下来邀请大家猜一下这首作品的名字，然后有可能的话也可以把这个作品的演唱者也发送上来。三个平台都可以看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听一边欣赏，然后一边来猜一猜这首作品又是哪一首熟悉又陌生的作品呢？继续有请烟雨室内乐团的五位演奏家。我的感受跟在抖音看我们直播的酷糖魔丸所说的是一样的，这个可以，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首作品刚才说到了，它会有一定的这个代沟感啊。这首《You Raise Me Up》是2005年的时候的一首作品了，当时也是西城男孩他们事业遇到瓶颈的那个年份。前面有队员的离队啊，然后当时的前一张专辑的销量也不是特别好，但这首曲子一出，再度让大家觉得就像歌名一样被鼓舞的一样。 然后这个曲子所在的这张专辑 Face to Face 也是成为了他们史上销量最高的一张专辑。来吧，看看都是哪些朋友第一时间猜出来的。抖音上是西伯利亚大蝴蝶，一鼓作气 You Raise Me Up。然后在聊天室的是泪落心田，口金口金 FM 都是 You Raise Me Up。 一禅说你给我鼓舞，哎呦，我一琢磨你给我鼓舞这种霸气的表达还挺适合作为现在这个当下对于这首歌的一个解读的。来吧，还是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这首作品对于你们而言的难度系数高吗？应该还好吧。 这个应该是属于，我觉得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难度系数最高的。 哦，最高的。 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尤其是不就是没有学过管乐器的朋友哈，或者说没有就是接触过管乐器的朋友，他们可能会觉得快速的一些作品啊或者曲子呀，比较的这个跟慢速的比起来应该是快速的难，慢速的简单， 因为要考验你的嘴的灵活度啊， 对 气息的运用啊， 对对对。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就是能够听到说像我们刚才的音准的这个要对在一块儿要融，让大家能听到音准的准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对，因为尤其是慢速的地方才能听出来你的这个技术你的功底。 嗯， 因为我们作为管乐器来说，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呼吸气息嘛。 是， 你的那个气息如果是不平稳的话，气息如果是不稳的话，那个声音大家很容易能听到它是抖的。 嗯， 所以呢，越慢的东西越要考验这个我们的控制力，就是因为快速的东西或者强的部分，因为之前也有学生啊，包括学生家长也问过我这个问题，说我们觉得说那老师那你看那比如说吹强的地方容易还是吹轻的地方容易，其实我们是吹强的地方容易，因为我们控制就比较少，对吧？但是你要给它控制的非常轻，那你就需要非常非常累，非常非常精确的去控制它，所以实际上是慢速的东西轻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累的。 你这样一解读，我再回忆刚才我们的这个现场演的版本，它确实是听不出来任何的有一点卡的一个地方，然后一切都是非常的完美的一个感觉，这样才会让大家有一种起鸡皮疙瘩的一个效果嘛。 对，因为音乐本身是要有戏剧性的嘛，就是说它是有冲，之间是有冲突的，就是说不能说像那种就是比如说像电视剧那种肥皂剧那种泡沫剧那种，就是从头到尾没有高潮的那种。可能音乐是有些地方是它是比较平淡的，有些地方它是会到一定的高潮是要起来了， 是 这样的。 谢谢带给我们这么鼓舞，然后难度系数如此之高，但确实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别样回味感的一首作品。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好久没有听过这首作品了，在刚才你们在现场演和后来我没有听到现场男孩的演唱版本的时候，感觉一下子那个鼓舞劲儿瞬间起来了，特别是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年的时候，当一切来得这么的凶猛和大家猝不及防的时候，当你再听到这样的作品，你真的会觉得有很多很多的感慨在其中。当然这首歌曲有人说跟这个影视作品有什么关系，我们还查了一下，还真的是有作品当中使用了这首歌曲作为其中的一个片段哈。嗯，你要说吗？他不想说，不想说就算了。接下来我们下面这首作品，我觉得这个难度系数好像代沟感就不是那么强了，这应该是各个年龄层都有听过，但是可能在不同阶段你对于这首作品的理解跟感受不一样。然后这个作品呢，也是在若干部不同类型的影视作品当中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出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木管五重奏版本，大家依然来猜一猜哈，这个作品的名字叫什么。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有请演奏家。 很多很多朋友都有带来他们的答案，这首作品应该是很好猜了。然后我们前面也说到，这首作品在各个影视作品当中都有出现过，比如说山外有山说电影《魂断蓝桥》主题曲，这应该是看过《魂断蓝桥》的朋友每一次听到这首作品都会想到电影当中画面的一个桥段。我在听这首作品的时候会想到《欲望都市》第一季当中，有一次是在12月24、25号这两天的时候，然后朋友去到朋友家就想到了这首作品。还有在《末代皇帝》当中，其中的溥仪送他的国外的老师离开的时候，也是请到了民乐版给他吹奏了这样的《友谊地久天长》，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人。再看抖音的，还是先说一下一鼓作气是最先说出来的，然后还有很多抖音朋友说是送别啊，他其实是友谊地久天长。听听 FM 的口金，口金 FM 山外有山，洛凡依晨，泪落心田，斯坦福桥的味道，都是第一时间猜出友谊地久天长。这是一首苏格兰的民歌，然后它是18世纪的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根据当地的父老口传所录下来的，后来被谱成了乐曲。然后除了原文的这个盖尔语版本之外，后来在全世界范围当中都有各个国家的演唱的版本。来吧，还是这样的一个老问题，请问一下，这个友谊地久天长难度系数高吗？ 我觉得对那个双簧管的演奏员来说，难度系数应该，就是与其说难度系数，应该是会，就是他会很累很辛苦。应该一个是就是说我们维持一个音准，还有一个就是他需要强大的气息，就是如果能看得到这个曹老师的话，他脸都红了。 嗯，所以你把这个回答问题的机会让给了对方哈、 啊。对对对， 自己喘一喘气， 缓一下，缓一下。嗯，因为我这就是，大家能听到，因为我们刚才是演奏了两遍吧，然后我们吹到结尾的时候反了一遍，然后就整个两遍之中是没有一个休止符的， 嗯， 中间是没有一个空拍的，一拍的就是一个四分音符的休止符是都没有的。嗯，因为他要保证连贯嘛，保证那个大的乐句嘛，所以他中间是没有休息的，对，这样，所以稍微有一点点累，还好， 但很美妙，非常好听。因为这个演唱版本非常的好听，所以我们刚才在结尾的时候也是把这首歌曲听完了。微博闭上眼睛听风铃说，有 Raise Me Up 和友谊地久天长这两首曲子真美好，暗暗的感动到了。然后还有朋友说曹亮老师讲的真好，曹亮老师会讲，这是这么多年我们的相处过程当中发现是越来越会的一件事儿 啊，对对对，确实是。 哦呦，你以前还会谦虚一下，现在都不谦虚了嘞，还越来越会嘞。你的表达在这个古典乐演奏者当中算是很好的吧？ 也其实也没有，因为我从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那会儿然后就开始做那个讲解嘛，因为也有挺多年了，所以就是也有那个经验的积累。然后所以就现在还好，因为有些时候讲一些东西就是还是就是得靠一些知识的积累，然后因为不然的话有时现场的有很多问题啊什么之类的，可能确实是我得需要去考证一下，或者说需要什么的。对， 里外里就是确实自己知识积累的还不错呗。 嗯，还可以吧。 哎，看我们直播很多朋友问，请问今天晚上可以点歌吗？可以吗？就如果他们点的作品你们会的话，能不能带给一点点的那种，不用完整啊？ 因为我们的因为五个人一起演奏的，他是 需要一个，就是大家每个人都要有一份谱子的。 是。 然后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如果说要是点歌的话，我们比如说某一位演奏家，他可以 单独，如果 对，他可以单独 solo， 我觉得是应该。那得看点什么， 就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哈， 有这个可能性的。 好，我们把这个口开开了，所以大家可以把你想听的作品的名发送上来，然后如果我们会的话，可以给大家呈现一点点。这一段的猜音乐的题都比较简单，接下来这个应该也很简单，很轻快，非常非常的好听。大家可能更加熟悉的是钢琴演奏版，接下来我们是木管五重奏版的这首作品。老规矩，我们还是比比耳力，看谁先能够猜出来这是什么作品，出自哪个电影。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一边看然后一边互动。来喽。常美妙的又是一道送分题。刚才这个轻盈度，我觉得比钢琴版的轻盈度要好很多哎。好，如果你是钢琴演奏家的话，你可以默默的骂我一下。但我确实很喜欢刚才这个现场演奏版本。我们来看一下最先答对的朋友们。听听 FM 是口金，口金 FM 洛凡依晨，然后 Kindle 泪落心田，生如夏花。在看抖音的朋友是格儿幻花灵，名为曹子梦的旅行家，还有一鼓作气，都是第一时间说出来是菊次郎的夏天。有很多朋友说，哎，第一次听到这个木管五重奏版本的菊次郎的夏天。 我们之所以选这个曲子，也是因为就是之前我听过钢琴版本的，甚至弦乐版本的或交响乐版本的，然后就是没有我们那个木管重奏的，所以我们也是想自己也是想尝试创新一下。 嗯，心想怎么可以没有木管五重奏版？ 对，因为我们也能吹得很跳跃、很轻松、很活泼。 用刚才曹亮老师话来说的话，用这种比较跳跃一点的方式来演奏，那听起来好像就相对来说比那个 你按你的说法放缓一点，表达起来要轻松一点。 对，是要轻松一点的，因为整个这个曲风也是那种比较轻松愉快哈， 是 比较那种大家刚才可以听到那个巴松在我们这个乐曲里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 因为刚一开始的时候前几小节一直是巴松在给我们打底。对，因为熟悉乐器的朋友们可能应该知道哈，因为巴松是木管组里面就是音域最低的乐器了。 嗯， 我们整个所有的低音的这些氛围都是要靠巴松去烘托的。 嗯， 所以他在我们这里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表现力也非常的有趣。我们还是稍事休息，然后后一小时我们要好好的，这次不放过周波老师了。你再给我们举手，我们还是要把话筒递到你面前。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们喝一口水，然后后一小时精彩节目我们稍后继续。好，十二休息，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马上回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的东西。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 周六晚上11点，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这也是11月份974 Live Show 的最后一周的节目，然后一晃就12月份了。大家都会感慨时间过去的真快啊，很快2022年就要到来了。2022年呢，974 Live Show 的节目时间也会有所调整，从今年的晚上10点到12点正式的变更为9点到11点。接下来我们在后一小时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明年新节目调整时间的一个节目预告。这也算是第一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预告哈，远远的给一下隔空的掌声来好好的感受一下，我觉得还是挺好听的。 好听好看的音乐现场就在974 Live Show。 2022年每个周六周日晚上九点到11点，泽华和各位不见不散。 是的，明年开始啊，是从2022年开始，974 Live Show 将从晚上9点到11点跟大家见面，同样是音视频直播。但是在今年，我们还是老时间。接下来我们再感受一下今年的主题曲，然后稍后我们今天晚上的后一小时表演正式开始。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v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带着 party 的节拍。FM 九七四，北京。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我们直播继续。聊天室朋友说啊，期待明年的一个新的时间，然后这个主题曲谁唱的，明年再跟大家揭晓。有朋友说不知道泽华会不会换造型，换造型这事儿在泽华身上这不是太经常发生的一件事儿，但是我在考虑要不要拍一个 MV， 以后开场的时候我们有个视频的画面。好，我们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五位嘉宾，烟雨室内乐团的五位木管演奏家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非常美妙的电影之夜。前面说到的有这个互动环节，这时段可以吗？会心虚吗？ 不会。那个他们刚才 啊 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都踊跃的说如果有观众点歌他们会唱的话，然后他们要唱。 哦，那就全程唱吧，我们都不要听你们吹奏了。来，我们先看，真的有很多朋友点歌哈。洛凡一晨点的是，如果有点歌环节的话，他想选《慢慢喜欢你》，莫文蔚的歌曲。他们一脸的问号脸，看起来，《天下无双》，张靓颖的歌曲。你看难度系数，这时候我们交给一个他们，《太湖美》，也是一脸的问号。然后在抖音的朋友，波西米亚狂想曲，好，一点的问号脸。哎，你们平时都不听音乐的哈，还是假装就不行，用问号脸来回应。乡村路带我回家，哎，这段在路上司机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很困惑吧，你们到底在干嘛？ 曹老师说歌名他知道。 然后加州旅馆， 这个那个巴松演奏家好像可能可以哼哼一段， 可以吗？ 不，没戏，那个太难。 周深的大鱼，周深的大鱼， 大鱼可以， 大鱼。 终于 finally OK， 我都在想我该怎么样的收尾。对，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挖坑？来吧， 还要听吗？ 啊，当然了。 是夏一梅老师跟着唱了吗？ 没有，这个我们俩。 哇、哦，好听的，好听的。而且这个我们曹阳老师吹的也非常非常的好听，还炸出来一个刚才一直在这个摸鱼的哈喽迪迪说大鱼把我炸了出来，然后也有朋友点这个离家五百里 500 miles， 完了听都没听过， 回去好好补一下，很 好 听的一首歌曲。这个尾号是8559的朋友说黑猫警长有可能会吗？ 啊，这个巴松演奏家一定可以的。我试一下，就到这里吧。 好，我们只要能听到一句，也算是 OK 了。至少没有直接给他回复掉，拒绝掉。我们最后再尝试两个题吧。有，我看好几个朋友都在各个平台点了是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首作品，有可能会吗？ 编号，编号是好听的。那个泰坦尼克号的那个， 我心永恒， 我心永恒。编号吹 来吧， 哦，夏一梅老师的。好听，很想说不可以，因为确实非常的美妙，但是这个难度点确实是在的哈，因为完全是凭自己脑海当中的记忆，然后去回想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音符去吹出来。 对，因为本身是没有乐谱的 啊， 全部都是现挂。 哎， 然后像我们的那个 C 调乐器可能还好一点，然后尤其是像转调乐器，他要在脑子里形成一个他自己的那个调，那调性的话那就更难了。对， 我私心问一下，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喜欢的这个作品哈，然后又恰巧是自己的乐器可以去吹奏的话，你们会自己去扒谱会去学吗？ 有可能吧，但是就是说实话，我们 夏一梅老师就是非常确定的点头， 他是 C 调乐器。曹老师刚才说， 然后到杨新南这边就是对， 因为我觉得我是单旋律乐器，所以我在吹的时候就是会不像钢琴啊那样好听。 哦， 我们没有伴奏，所以我们可能如果有一个作品我们很喜欢，给我们一段时间，我们五个人去编配一下，会出来一个更好的效果，就比一个人效果要好很多。 嗯， 对，而且刚才就是有很多不少听众朋友们哈，就是可能点了一些比如说歌曲，或者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有那种演唱的那种歌曲， 是， 然后其实我们是可以演奏的，但是呢就是可能听起来不是那么丰满，因为有些你比如说像加州旅馆啊那种，它是属于那种节奏性非常非常强啊，张力非常非常强的那种，这样的话在我们这种旋律性的这种乐器上来说，它可能表现出来不是那么的好听， 嗯， 不是那么的就是感觉是有那个味道， 但也许别有一番风味呢。 嗯， 下回有机会我们可以带来一个这样的一个专场。 好，没问题， 全部都是大家可能听过的或者没听过流行音乐的这样的一个专场。 没问题， 我们可以试试看， 回去我们 先有机会哈， 把那个曲库先补一补。 是，还是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电影音乐专场，接下来又是这个把耳朵高高竖起来，然后猜作品名的时间了。这个题我觉得是好猜的，因为这个影片在最近有上映过，然后很多朋友也专门去补的这个电影票，去到电影院当中去看，发现过若干年之后哭的还是稀里哗啦呀。所以接下来这首作品，还是三个平台把你的答案发送上来。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然后一边猜一猜是什么作品。继续有请烟雨室内乐团。来喽。 非常好听。 抖音的古惑书生说，最近让人感动的电影很多，然后呢，刚才也说到这个影片呢，之前有在电影院上映，很多人哭得稀里哗啦，所以聊天室的很多朋友都猜是入殓师。然后抖音的第一个猜对的朋友是哇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位朋友，这个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天堂电影院哈、啊，朱塞佩·托纳多雷执导的，也是很多人后来花了这个电影票钱补了一张票去到电影院当中去看。然后啊 啊，因为我们刚才的那个顺序刚才稍微调整了一下啊、爱乐之城和天堂电影院之间稍微的更换了一下。 刚才是爱乐之城吗？ 是的。 妈呀，尴尬至极，我居然认真的听的是天堂电影院、 这个也很好听虽然 但我完全没有猜到是爱乐之城。我天哪，我发生了什么 了？ 对，难怪他们在弱弱的没有不敢把这个话筒举起来。爱乐之城，哎，因为提到爱乐之城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是 City of Stars 那首作品嘛。 对，就是拉拉烂的嘛， 对， 就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讲的是那个在洛杉矶发生的故事嘛。 是， 对对对，就是那个小演员和那个爵士钢琴家的那个故事。 对 对对对， 你们在演的时候，我完全沉浸在这个天堂电影院当中、啊，然后我还在各种各样去想当时在看这个影片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情节。 因为他们都是有点这个非常有点忧伤的这种音乐风格，确实很像。 对，但你不用硬替我着了。然后很多朋友都在说是这个。我确实说爱乐之城的朋友更多，那这样一说的话我们必须要补一下了。名为曹子梦的旅行家，第一个时间是在抖音上答对是爱乐之城的。哦，很久没有的那个背后一下出了一身汗的一个感觉，还挺有趣的，久违的。哎，爱乐之城的这个，刚才你们吹这个版本，它的难度系数怎么样？对于你们啊？ 这个时候去的其实对我们来说还好， 因为它很悠扬，也很适合你们。 对对，因为就是它中间有快。然后呢跟剧情一样嘛，中间可能两个人觉得哎，两个人好像又要在一起了，所以它剧情很就是随着这个剧情它这个音乐也欢快起来了。 嗯， 然后呢但是它慢的时候它节奏又没有不像那个友谊地久天长那些特别的哎特别的抻，所以就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 爱乐之城算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当中它最新的一部了吧，相对来说的话。 对，相对来说，对对，相对来说好像是2016年的。 嗯哼， 对，2016年的片子应该是比较新的了。 你们选择去演绎影视音乐的这个挑选标准是什么呀？大家会一块坐下来讨论，还是会在一个群里面各自把觉得不错的曲目甩上来？ 我们会一起讨论，然后一起商量一些曲子。就我们可能比如今天是8首，我们可能一定会准备出比这个要双倍的，然后再往下删。 嗯，然后这个标准是大家都觉得 OK， 有些人个别有稍微有难度系数的话就让他可以去克服挑战一下，还是必须是在大家的能力范围之内的？ 必须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这个是肯定的。然后但是我们一般把关的都是曹老师给我们把关。 嗯，曹老师的把关的标准是什么？首先好听嘛。 对对，首先就是因为我们拿来演奏，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让大家觉得舒服，听着好听。首先是这样一个标准， 然后还得是有这个大家都熟悉的。 对，尽量是大家都熟悉的。对对对， 第三才是考虑到大家能不能演绎好。有没有你们挑选过来后来演绎失败的，还是基本上你们挑选出来的话就是成功的？ 也有也有 啊，真的有啊。 因为它中间是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也有一些，比如说像乐谱的一些出版商啊，比如说我们也会去购置一些乐谱，然后呢，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些，比如说，作曲家呀，或者说包括说他们会去给我们改编一些作品啊什么的。有些如果说我们在排练中，我们就觉得这个和声的配器啊，或者说包括各方面不是我们特别满意的话，我们就不会拿出来用。 但这个比例应该不算多吧？ 基本上三分之一吧，差不多嘛，杨老师。嗯，三分之一。 有三分之一会在你们的挑选当中给淘汰掉。 对对对。 就在排练以后的时候再给他淘汰掉。 对，是有的。 嗯， 对。 那接下来就到了刚才让我尴尬的这首作品的时间了吧？是吗？ 这回是真的天堂电影院。 哦，天堂电影院哪一首作品？ 应该是他那个画面一上来的那首主题曲，就是最一开始那个画面的时候，非常舒缓，非常优雅，一下把那个观众一下就带入那个剧情。 是已经成年后的 Toto 在回忆的那个开始，还是他已经是小朋友的那个阶段？ 这个曲子好像我们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电影的开始和最后 都用了， 都有在用了。对，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个天堂电影院的时间。 完了，开始害怕了。 好，这首作品会害怕吗？ 不会怕。 抖音的酷糖魔丸说：“这回是如假包换的了吧？”然后聊天室的 Hello 迪迪说：“大型社死现场，是的，在大型社死现场之后，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如假包换的天堂电影院。”然后我有注意到，在这首作品当中，好像长笛演奏家夏一梅老师戏份不多哈。 觉得很奇怪，这么美妙的声音为什么没有我呢？ 对，我还专门注意，哎，好几次我一回头，哎， 就出现一下，然后就消失了。 对，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太多，这还是更多的还是双簧管曹老师的东西。他的声音可能会更加的柔美，更加有，因为我觉得长笛跟当双簧管呢相比较起来，长笛还是更悠扬一些，双簧管还是有会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嗯，它会更抓地一点哈。 啊，对对对。 对，这个曲目的原版应该是大提琴、小提琴为主的吧，弦乐的哈。 对，还是弦乐的。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马友友用这个大提琴演奏的版本，就更加有一种抓地感。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弦乐版才会让长笛的一个戏份不是特别的突出在你们的这个版本当中。 对， 对，因为它会就像刚才夏老师说的，它会过于悠扬。但是这首曲子其实更多的可能是深情。 是， 对，所以可能双簧管担任旋律就会更合适一些。 OK， 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在后半个小时的过程当中终于可以跟大家好好的放松下来了。我们今天晚上给大家正式准备的电影音乐作品也是告一段落了，稍后在后半小时过程当中，我们又可以挨个的放松的跟每一位演奏家聊聊天啊，然后到他们的 solo 时间了。夏一鸣老师刚才那个小眼神是几个意思呀？是放松了吗？ 嗯，放松了。 哎，一会儿的 solo 会带什么样的作品 ？solo， 不用说作品名， 挺悲的感觉，因为我看过这个电影， 哦， 我觉得还挺伤情伤感的。 那你喜欢这个电影吗？ 不喜欢。 你一会儿要吹这个作品，然后大家就知道是哪一部电影。 不是，就光就这个电影，就是不喜欢这个结局。 哦， 我是这个不喜欢，但是里面还是很音乐还是非常好听的。 嗯，那个音乐你喜欢吗？ 音乐喜欢。 好，那个 音乐一吹就挺难受的，其实。 哦， 嗯， 这个音乐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带来过不同的别的乐器的版本，请问这首只说吧，它是一个歌曲，请问这首歌曲用长笛的方式来演绎难吗？ 嗯，不难。 嗯， 但是也是像也是要气息，还也是要有一些要求的。就像是刚才曹老师跟我们说的，就是一些慢板的东西，就是对于每个演奏员来讲，其实都是可以说难也可以说不难，就是看怎么说，还是看个人乐手的一个气息的一个东西。因为管乐就是用气息来， 而气息其实就是你们的表达，就是你们的情感啊。 对， 换句话就是你们的命啊。 对对对。 好，给我们一点点时间稍微休息，然后最后半个小时我们会有 solo 的时间和挨个的访谈时间，所以各位如果对每位演奏家或者某一位演奏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发送上来。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一边听然后一边互动，一边把你的问题发送上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 好听好看的音乐现场就在974 Live Show。2022年每个周六周日晚上九点到11点，泽华和各位不见不散。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为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材，你记得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九七四 live show， DJ 早会陪你过中。 FM 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周末晚上十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周六夜里11:31，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刚才缓过神来的泽华。怎么样，谁还没有过尴尬的时候？很久没有出现尴尬，以后在面对尴尬的时候觉得还是挺有趣的一件事儿。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最后半个小时又是一个轻松的环节了，可以坐下来跟大家好好的聊聊天，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演奏家了。请问从谁开始呢？ 我们交响乐团总谱的顺序吧。 好， 来吧，唱第一，夏老师。 从夏老师开始哈。我觉得今天是这样，因为通常都是我在提问，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今天哈，如果是你们来提问对方一个问题，会问什么样的问题？跟他的乐器有关的一个问题，或者是跟音乐有关的一个问题。 Yes, all we're looking for。夏老师让我问他。 那问啊。 你最喜欢的拿长笛吹的曲子是哪个？ 哦，最喜欢拿长笛吹的曲子是哪个？你要把话筒还给他。 没有最特别多，老多了。 哎，又不是你的作品。通常是别人在问这个歌手你最喜欢自己哪首歌曲，他说，哦，每个都是我的宝贝，所以每个都喜欢。真的，你也是这样的？每一个你都喜欢，你很难选出一个最。 那就是我接下来要吹的这个。 是最近吧？ 最近，最近。 最近很多人被接下来要吹的这个曲子所喜欢，然后不同状态的人都喜欢这个作品，有的是在这个幸福当中的，有的可能是在一个人的状态当中的，他都会很喜欢这首作品。你为什么喜欢它？ 因为可能是不是学音乐的人其实骨子里都有一种忧伤， 哦， 我觉得这首曲子挺忧伤的，有时候可能很符合我忧伤的那一面，所以就是还很喜欢这首歌， 特别是在晚上11:33的时候， 对，马上睡着了那种， 大家夜里的时候在听这样的曲子的时候更容易好像会浮想联翩。 对对对，又到了他这个巨蟹座伤感的时候了。 哎，作为男生你会喜欢这个曲目吗？他刚才说到了，好像学每个学乐器的都会有伤感的一面，你有吗？ 也有，也是有的。 那这个曲子是你喜欢的曲子吗？ 不是。 来吧，又到了在听音乐然后来猜作品名的时间了。有请夏一枚。 太好听了吧。而且你刚才这个长笛版本的它虽然是悠扬的，但确实是很伤感的一个表达。然后我甚至在想，这个你刚才这样的一个表达好像放在这个古装剧当中的某一位，然后坐在这个 被冷落了冷宫搭了冷 我想到的是那是哪个什么果郡王一样什么的王，然后坐在那个瓦片上，然后一边的吹这个曲子。你想就是被打入了冷宫的，倒是也适合。我们来看一下哈，在抖音上一鼓作气，第一个猜到这世界那么多人，莫文蔚的，然后聊天室的朋友就更多了。Kindle 山外有山，洛凡依晨都第一时间说出来，而且洛凡依晨说听你刚这个版本突然间的很想哭。小猪毛毛说我几乎都是第一次听。依晨说有淡淡的忧伤感。你刚才在带来这一段的时候，你会有画面感还是放空感吗？因为演唱者有的时候在唱歌的时候他会有一定的画面感，我不知道你们在吹的时候是会 挺放空。 放空哈， 挺放空。 放空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一个状态吗？ 对， 挺 舒服。嗯。无人的。 嗯， 就是，嗯，其实就是，就跟您说，就是每次吹完这个，自己在家吹完这个时候，心里其实都是有一点小忧伤。 是很静的那种，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那种静静的那种扎心。 嗯。那这点我还挺喜欢的，因为现在人好像让自己内心有一种那种平静的放空感，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从音乐的这个演奏者的角度而言，他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你自己找到内心的，无论是伤感还是什么样，他其实是有片刻的平静的。 是的是的， 真好。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名为曹子梦的旅行家说用长笛的表现好像变得更加婉转了。来，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下一位，该到谁身上了？ 好，到我这儿了。 好，到曹亮这边了。 嗯， 还是由对随便一位提问一个跟音乐有关系的或者是跟专业有关系的一个问题的话，该谁来？刚才杨现在已经提问过了，所以杨现在不要再参与这一轮了。嗯， 我想问一下， 你不是你让别人来提问你， 啊、 不是你问别人 啊 ？Sorry， 对、 啊， 你觉得你让谁问好？那就庆格乐泰吧。 庆格乐泰吧， 来，拿上麦克来提问一个问题。你看，问题是很难的，来吧。 就是跟音乐有关的是吧？ 跟音乐或跟专业有关都行。 就是 或者你最近思考的一个问题也行。 就是想问问他结婚以后还有没有时间练琴。 哦， 是因为他刚结婚，所以 啊，恭喜恭喜。 嗯， 结婚之后还有没有时间去练习？ 对， 你就这一个问题吗？你问全了。嗯， 结婚还好吧？又不是刚生小孩，刚生小孩的话可能会更没时间。结婚应该还好吧？ 啊，对，我们家是家里是有几只猫，对，怎么说呢？因为肯定是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角色的转换嘛。 是。 然后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肯定是就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是一个人嘛。像现在有两个人的话肯定是有一些时间是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啊，一起去什么，然后可能是会受一些影响的，但是 特别是新婚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做的事情会更多。 对， 有没有这种让自己忽略掉练琴的时间练技能的时间？ 还好吧。嗯，也对，因为 因为我本身我太太她本身她也是就是也是我的同事，她也是演奏乐器的，对、 哦， 也是演奏长笛的，所以我们经常也有在一起排练的。 好，大家不要误会哈，不是夏一梅哈。 对对对， 所以彼此是更懂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妈呀，那你们俩会在家里面琴瑟和鸣吗？ 啊，是的，因为也有很多这种重奏啊、二重奏啊、几重奏啊这种的性质的这些乐曲，我们经常也在家一起练。 嗯， 对。也是一个互相促进嘛。 演唱者因为会唱歌会创作，有的时候会给对方去创作啊，或者是为对方唱歌啊。你们会表达浪漫的方式会选择吹一个曲子给对方听吗？ 不会。对，不， 就作为我这个外行人的话，我会觉得有这样的行为很浪漫啊。 啊，对，是的，因为但是就好比我举一个比方哈，就好比比如说是一个小朋友的话哈， 啊， 他从小学习一种乐器，然后呢比如说家里来客人了，过年过节哈，家里来客人了，然后 家人都会说来给 他表演 一个，对， 家长说来你表演一个，然后可能就还挺大方的去表演一个。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搞职业的来说，然后可能因为每天我们工作就是这些乐器嘛， 嗯， 所以回到家以后基本上就对，你懂的。对， 好，我还以为就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好， 啊，有时候是会有的，而且我们在家肯定是要练琴的，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多了。 那只是在练琴过程当中突然间激发出来的浪漫，它不是因为这个， 对对对， 为了这个浪漫的目的本身去做的这个事。 对，是这样的。对， 好，你的 solo 会带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好猜吗？ 嗯，对，可能有些听众可能听过。我现在要说吗？ 不用，你就先说一下好不好猜。你觉得 是 有难度的？ 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好猜， 但是有可能能猜到的。 对，它这是一部外国影片里边的一个就是挺有名的片段。 好，那我们就让大家猜猜看。 对对，而且它本身在这部影片里面双簧管就是独奏的 哦， 它有这么一段独奏的。对， 那你偷懒，选择一个最简便的一个方式来给大家 solo， 来听听看哈，能不能猜到是哪一部影片当中的什么作品？好，以下我们有请的是双簧管演奏家曹亮。直播间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来，你们知道是哪首作品吗？这样我也可以放心的说，我也不知道了。然后在我们各平台当中，目前来看，没有任何一位朋友猜出来是哪一个作品，然后什么样的名字。但是小猪毛毛说，他听你吹还的感觉是他很想哭 啊。这个是一部挺老的一个电影，叫《教会》。 哦， 对。他也叫 The Mission， 就是他其实演的是一个传教士，然后他到南美洲去给一些当地的印第安人去传教。然后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嘛，西班牙和那个葡萄牙他们为了那个殖民地，然后他们在打仗，所以呢在当地呢就是大屠杀。 嗯， 然后呢最后那个传教士呢，他本身是从西方去的嘛，但是呢他也被就是和那些印第安人相处得非常非常好，最后一起来抵抗这个侵略者的这么一个故事。这是一个老的片儿，然后在这个里面，然后，本身就是有这么一段旋律，就是由双簧管来演奏的。就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那个片子，做的非常的美。 难怪小猪毛毛说他想哭，那说明他听懂了 啊。 嗯，来吧，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接棒，下一位是谁？ 下一个是单簧管， 单簧管演奏家杨新南。 谁会？你指定一个人来问你问题好了。刚才夏一梅问过你，不要再让夏一梅回问你了。周博， 好吧，那博哥吧，你为什么不拒绝我了？ 他说明他有问题想问你。 泽华钦点的我嘛，那我就。 哎呦，你钦点这个词用的也是有点过高，过高，过高，超高，来吧。 就是，你看你的专业是黑管对吧？你有没有感觉，另外一件乐器就是你感觉这个也很有魅力，甚至超过了你的本专业，比如特别迷另外一件乐器，突然之间啊也算，不是说很长时间的迷恋、啊，就是一听哎这个乐器好，真棒。 哎，我很喜欢你们问的问题，问的都很好。我的猜测，这个问题点应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吧。 嗯，对，就是可能想学的乐器 不同阶段喜欢的不一样。 对，想学的乐器和最终选择的乐器有可能就偏差了。 嗯，我们的话筒离得稍微再近一点哈。 好的，好的。 嗯， 我其实本来想学的是长笛，就女孩可能都有一个长笛梦，觉得特别的优雅，但是就 穿一身白衣服，长头发， 对，仙女一样啊、哎。但是最后选了一个就是比较相对来说中性一点的这个乐器，但是其实就是可能绕一点哈。我回答这个周博老师的问题，我心中特别喜欢的一件乐器其实是竖琴。 哦，一直以来都是吗？ 一直以来，对，小时候就我认为就是能去弹竖琴的一定是女 神。仙女，你真的很喜欢做仙女？ 不是，但是我都没做成。这个，所以就因为小时候可能是看的漫画吧，然后中间有一个插画， 啊、 是一个那个长发的女孩子在那儿弹竖琴。 那你后来也真的没有接触过竖琴吗？ 没有， 到现在都没有过想。 太贵了。 哦，这倒是实话了。 对，这个是实话，就学不起，然后也买不起。 OK， 那如果有机会重来的话，如果不考虑价钱这个因素的话，再有一次机会放在你面前，你会选择哪一个乐器？ 一定会学竖琴。 好，你前面的他会生气的。来吧，今天带来什么样的 solo 段落？还是让大家猜吗？好猜吗？ 很好猜，也很好猜，也是国庆档的时候上的一个电影。 哦，电影歌曲。 对，中间的一个主题曲吧，算是。 好，我们来听听看。以下是单簧管演奏家杨新南。好听，一点都不输竖琴。这个作品很多人猜出来了哈，泪落心田还有山外有山都说是如愿。 对，如愿。 然后再看抖音的一鼓作气也说如愿，让大家都说好听好听。这个作品很适合单簧管来演吗？ 其实如果旋律比较优美的，然后略带哀伤的那种的，可能都比较适合单簧管。 那他的领域还是非常宽的，他润质很宽哈。 对，活泼的我们也能演。 好，接下来把话筒递给谁？ 接下来就是刚才提问我的周博老师。 今天做我们 C 位的。我们这 C 位每次都换来换去的，这次又轮到这个周博老师坐在 C 位上了。怎么样，今天做 C 位的感觉如何？ 前几次也是 C 位。 有一次圆号了、 啊、 有几次圆号了。对， 有第一次。 后来被你抢走了以后就再也不让位了。 对对对， 很喜欢做 C 位的一个小哥哥。 对对对， 那我们就谁来提问？夏一梅老师来提问吧，问一个问题。 你不是提过了吗？ 没有提问。 也行，我来吧。比如我这样问吧，就是你比如说你在你小时候就是你学乐器的过程中， 就是你在你最最你觉得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因为每天练琴就很辛苦嘛，在你最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是有一种什么样的动力呢？反正就最后让你坚持下来，然后你能就是一直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 这个问题好，在学乐器的很多的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无数次都有过想要动摇放弃觉得自己不适合的时候。 这个问题有点像刨根问底拦不住啊， 这不老说我没有 其实这个我学琴的时候其实比较晚啊，就我学琴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比较懂事儿。那时候当时我家我爸呢，所以我爸妈都很爱好音乐啊，他们确实都很爱好音乐，但是没有搞这个的。然后他们该开始也不看好我学的，因为我爸就喜欢我，想让我去大学啊，就大学， 所以就会觉得你学着玩。 对， 对， 但是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喜欢那个吹拉弹唱啊，就我小时候就是只要跟文艺有关的啊，虽然长得不咋地吧，但是就是特别喜欢。 你长得很好。 好吧，现在可能抻头一点了啊， 抻头一点。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后来是我自己选择的要去学这个东西嘛，但是因为是我自己选择的。当时我因为要当时要做一个将来的一个方向嘛，你将来就是要学这个专业了，然后我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当时确实有这么信念，我感觉我可能真的是懂事儿，我觉得就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学是很困难的，然后一旦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真的是确实在咬牙坚持，确实是咬牙坚持，就是练的都想吐了，然后我也不会放下。 妈呀，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 当时确实是这样，我也没吹， 而且主人公自己凭着自己坚强的励志的这个信念，然后一路一走下来。 因为我当时学琴晚嘛，学琴晚，我也在弥补这个童子功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在你说完这些之后，然后你再吹接下来这个作品的话，我觉得太适合了。因为这个影片当中主角是因为一些意外，然后他放弃，等于是他选择放弃不再做这个职业了，然后去做另外一个职业。 对， 但是相反，在做这个职业的过程当中，他又感觉到了原本的那个乐器带给他的一个快乐感。 这个作品我吹今天可能对我来说可能这个难度得有七八个星了。因为他本身不是这个巴松演奏的啊，然后我要去做另外一种乐器的那种感觉，很劳累，很劳累啊！然后今天反正 就 我本来我还想换一个，既然 结果被我硬凹到这个份上的话，那就只能拼了，来吧。 对，我是的。 这个刚才在我们休息的间歇当中呢，杨新南跟我透露说非常非常好听。来，还是比一比耳力。这个如果你最近有去电影院的话，你应该能够有印象。 太棒了！在补完票入殓师之后，我是彻底的被这个大提琴圈粉。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最喜欢的就是大提琴。但是刚才听完你这一段的表演以后，我现在把这个巴松跟大提琴放在第二的位置，可以媲美大提琴，非常非常的好听。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就到我们的情歌乐台这边，我们先给大家展示我们的 solo 段落，好不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演奏到这里，大家就带着这样的问题，时间都去哪儿了，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追梦脚步也下交错。